就是我们在阅读的角度，尤其是像我们高等院校的学生，在阅读的阅读水平是很硬的， 对，因为我们传统的考试里面阅读是很重头的， 阅读很重头。然后呢，我们呈现了一个听说读写不均衡发展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的口语技能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是相较于全球，就是存在我们这个口语低于其他三项与全球考生对比的这个情况， 就是，阅读是最强的，然后听力和写作自 制，对，然后是写作，然后是口语，那么其实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就是说，中文是一个重读写， 对，是的， 倾听说，这个是五千年来，就是我们不是以一个口语为那个，擅长的一个文化背景。 嗯， 那像阿拉伯的考生，他们的口语都很好，然后他们写作很差，是因为就是阿拉伯语系它的发展的背景就是重 说 听说，然后轻读写，其实是有一个文化背景在。 确实。 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培养呢，我们之前的主要的考试也是比较轻听说，甚至说没有听说，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特意去对比了这个七分以上考生和五分以下考生，他们在他们所就是自己选择的有效的学习方式上进行了一个大体量的调研。然后非常有趣的会发现，七分以上就是我们说的高分考生，他选择的第一就是说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一种浸入式的学习方式。那什么叫浸入式的学习方式？就是说他平时所积累的就是爱读英文书，看英文电视，你看英剧美剧都没有问题，对吧？就是我们喜欢去多去看，多去听，然后听英文广播，然后自己比如说英文接触英文歌曲，你自己放进一个这样子的英语的环境中，然后第二认为有效的是在高中生哈，认为在课堂教学中学习到的听力、阅读、语法、词汇知识，这个课堂教学啊，指的是我们中学的这个课堂内教学。那么第三会认为有效的是在培训学校学习的这个口语及写作等这个输出类项目，因为 口语写作， 对，因为我们在公立院校我们更多的学的还是词汇语法知识，但是很扎实，这个我们是输入性的项目，像听力阅读，然后他们会认为培训学校带来的口语和写作的知识是更有效的。而我们去看到这个五分以下的考生，他们所选择的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是对于培训学校的依赖。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哈，五分以下的考生认为培训学校是最有效的，但是他们是五分以下的考生， 也就是说很被动的去用这个课外班的， 或者是说过于依赖别人对你的帮助。 对， 而七分以上的考生他们所选择的有效学习方式是自己所投入的时间，而且是一些外围，像我们说看英文书，看英文电视，然后听英文广播，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测评，一个有效的测评一定能真正测评出你的真实能力。你靠短期的去积累一些所谓的套路，是很难去骗过，就是说真的是几十年积累下来一个精准测评的。 对， 你如果是说平时积累到了你的语言能力，你只需要简单的熟悉题型，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其实您说到这点，可能也给很多家长和同学一个提示哈，可能家长更多的会把希望寄托在课外补习班，反倒是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读英文书，看这个英文的哪怕是动画片或者剧， 对， 歌曲，或者是家长陪着读一些英文的绘本等等哈，我觉得都会是就依照咱们这个白皮书的这个调查出来的真实的结果，可能这些更有效的方式反倒是家长平常会忽略掉的。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愿意相信，一个十万的培训班一定好过一个两万的培训班，但是我们不愿意相信比如说在日常的过程中